进入青岛最多的人都是来自山东省。中亚国家塔吉克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现任总统拉克蒙成功连任，他的得票率超过九成，预料拉克蒙可以继续担任新一个七年任期。当地中央选举委员会说，投票率超过八成。拉克蒙现年是68岁，前苏联时代之后带领塔吉克结束内战，1994年起出任总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即是在北纬 17.8 度、东经 116.2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1点，升519点，总成交金额11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升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4蚊，升14.5；小米集团22.65，升1.7；美团点评274.4，升4.4；阿里巴巴292蚊，升5.8；中芯国际20.7，升2.27；中国平安82.5，升1.7；建设银行5.32，升3毫；港交所374.8，升2.6；京东集团314.2，升6.4；比亚迪股份127.4，升5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1，瑞士法郎8.514，澳元5.605，加元5.907，新西兰元5.165，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8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78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75美元，卖出19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港岛区咧，湾仔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喺军器厂街对开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咁而家塞到去道路至道噶。告士打道去中环军器厂街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去道路至道。而新界咧，荃湾嘅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德士古道，头先都有意外事故，咁啊啱啱清咗场，咁都系塞车啦。龙尾就过咗海滨花园嘅，塞到去清泉路，过咗海滨花园，咁啊因为受到较早前意外事故影响啊，现时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德士古道一带咧，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仲有就是之前啊，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柴湾角段的中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龙尾排到去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混沌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唱，连系着新的境界不曾遇上。 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coin. 你会灰尘那就到焦土再化，天即使黑但亦未晚。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而错开的惊叹。Our world's feeling sic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r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如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Yeah, oh, 在脑海内构想，埋藏着新的境界，总能遇上。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都想一集嘅派台 single 咧，叫做《地球内的人》。嗰阵时就讲紧面对住呢个崩塌咗嘅世界，你会选择留低定系离开咧？如果留低嘅话，可能结果都会系一片光明嘅。我哋有冯允谦嘅新歌 ，featuring 嘅有 Johnny，A New Day。既然选择咗留低，无论遇到咩嘅困难都好。都要一鼓作气向前冲。 他冲刺腾越了，一个撑过繁衍。他吸气昂然挺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考验。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汤房某段地牢和边疆，残破身躯洗出化色，全身翻滚壁墙，抗拒宿命的志气高涨。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换来荒废四舍，厄运面前谁退舍。他一再声争脱绝直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增鲜。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春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缩，那举命途难一些。 Rubber Band 新 single 建议，头先嗰首歌就渗住有少少嗰种日本嘅感觉嘅，跟住呢一首歌咧，仿佛就将你带咗去苏格兰嗰度。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巴我不够气泡，都迟大到啦，好好衬衫。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赤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都迟大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我问个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我才挂在半空，再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侧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陨石挂在半空。像石碎，想攻下，要全日上得不虚好吗？站在烈日里打开伞，逆着命运去多优雅，踏着愿望去，可到达太阳下，照出七色作伴，成就我的灿烂。 王延伸的这首的派台 single， 前自己有王乐儿。十分名的叫做慈禧的鸟儿有虫吃。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原来中间都有少少末日的感觉的。歌词里面有一句就叫做是地球灭亡就到，陨石挂在半空，来请假可跳舞。面对着这个末日的感觉，你有很多种自助的方法，跟着这首歌都是其中一种的方法。 前天你渴望 一杯干一杯，不要太担心，全盘倾吐高思想，听你讲坦白就无限。 叫做 Serini， 有个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旋转 with me。由网络安全隐患去到对上一 part 叫做离源，好似展开咗一个新嘅 chapter 一样。根据佢自己形容咧，呢一个嘅 chapter 好似系有少少粉红色嗰种梦幻感觉。面对住每日，你都可以选择优雅咁样旋转落去嘅。最好就当然就系你有个伴陪你一起旋转啦。嚟到三点半钟之前都有少少粉色系嘅感觉，佢系 Mad Boy。 消失去一天中，偏不再常在。人和人原来缘尽快先越台，唯我俩如此恋爱，如此精彩，处乱世斗胆说。要花光青春急竟记载，随时来闲情逛远地看海，为我俩谈到未来毫不悲哀。哇，甜言期动听，蜜语绝非即兴，眼眸里一一确认，如欠和应，伴你细数失声，爱从心底呼应。每出电影的票尾都流起，处起最温馨快乐的忆记，原最窝心的爱保存无限期。 Oh my baby， 夜世俗妒忌。 新日 single 斗胆说未来， 是奔至差一刻花果而熟透，沿途来游历这世上罕有，来年同到月球离家出走。哇，甜言期动听，蜜语绝非即兴，眼眸里一一确认，如欠和应，伴你细数失声，爱从心底呼应。每出电影的票尾都流起，处起最温馨快乐的忆记，原最窝心的爱保存无限期，来年真一一回味。这小姐始终恋着这错觉，掩盖你艳丽，亦愿同到爱河。风雨骤变，创伤或跌坐，情理不分对错，始将爱替你抵挡炮火。大战秒分争，与你共神气，背最切肤的对白，细语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在台湾理律法律事务所表示，受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委任，担任他到台湾接受刑事侦查程序的选任辩护人。律师已经同司法警察机关接洽，同埋向台湾士林地方检察处陈报办理中。就媒体查询的各项问题，事务所说，由于涉及刑事侦查核心事项，基于保密义务，恕难奉告。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应传媒查询有关赴台日子的时候说，陈同佳仍然在香港等待到台湾的手续安排，暂时未知时间，要等律师通知。新华社今朝早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之后宣布押后原定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被问到观感上会不会令人觉得要得到习近平的指示才宣读施政报告，以及会不会同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回应说，星期三只是出席深圳庆祝大会，并没有其他安排。他说明白在宣读前两日才公布押后会引来很多的揣测和批评，但为香港和市民好，他愿意承担，在将来更加完整交代香港的经济和前景，认为更加合适。他又说，经济措施涉及中央政策，值得多等一阵，为社会带来更大振奋。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管理局不建议西贡六福郊区不包括土地纳入郊野公园范围。有环保团体指，当局不征询相关法定委员会意见的决定，在2017年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但被高等法院驳回。环团不服，裁决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今日颁布书面判词，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管理局的决定，并下令管理局必须就涉案六幅不包括土地，每一幅是否适合并入各自周边的郊野公园，逐一征询委员会的意见。提出上诉的是保卫郊野公园成员陈嘉林。涉及去年12月大埔开枪案的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钟雪莹被控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罪，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12月21号再提讯，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和索取法律意见，期间被告需要还押。被告29岁，控方说他去年12月20号在大埔翠屏花园地下5号铺外和私座10楼私二室内和男子苏维轩管有枪械，即是一支手枪，连弹夹内有14粒子弹，一支长枪，6个长枪弹夹内有211粒长枪子弹和2个手枪弹夹内有30粒子弹，而没有持有管有权牌照。涉案的枪弹经化验之后，证实全部是真枪实弹。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5点，升526点，总成交金额123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升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4.5元，升15元；小米集团22.7元，升1.75元；美团点评273.8元，升3.8元；阿里巴巴291.8元，升5.6元；中芯国际20.5元，升2.07元；建设银行5.33元，升3.1元；中国平安82.65元，升1.85元；港交所373.8元，升1.8元；京东集团315元，升7.2元；工商银行4.26元，升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53元，瑞士法郎0.911元，加元1.313元，人民币6.715元，英镑对美元1.304元，欧元对美元1.182元，澳元对美元0.723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8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31美元，卖出1,92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港岛咧，较早前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啊，头先都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就回复正常。九龙区咧，旺角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落桥位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啊，左边两条行车线受到阻碍，交通有啲挤塞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落桥位有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交通有啲挤塞。而荃灣嘅洋屋道近住德士古道交界嗰度咧，之前都發生過意外事故嘅。雖然意外清咗場，但係嗰度而家一帶都仲係比較塞車噶。龍尾分別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長安村，同埋荃灣路近住葵涌公園噶。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喺華潤大廈。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黄天怡， 我方子豪， 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吓，你哋都走？ 唔系，你听埋先啦。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咁都仲唔系走？ 你听埋先，我哋决定一齐嚟开新节目。 10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我终于都摄到入嚟啦。 翻嚟啊吓！终于俾阿琼见到佢真人啦，我哋欢迎 Michael 先。 Hello， 阿琼，大家好。 点解我头先会咁讲咧？系因为之前其实一路都问 Eric 啊，几时咧 Michael 先又派新歌咧，可以见下佢真人咧，做下访问咧。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喺半年之后，愚公嗰首歌之后半年啦，又等到 Michael 先嘅新歌啦。咁 样，哎呀，受宠若惊。 千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我谂头先我有 Michael 都有同 Michael 倾过啦。 系。 在2020年做新人会不会有些寂寞的感觉？ 如果你真的说譬如说 show 啊，即是可能 嗰、那個感覺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寂寞嘅、嗯，即係譬如你唔可以同觀眾有 interaction， 通常都係 live 咁樣錄影啊，咁可能大家怎睇到嘅時候，可能我都係睇到大家嘅文字留言、嗯、，rather 真係接觸咁樣。咁喺呢方面係會有少少寂寞嘅，但係你話喺事業方面，咁可能一開始疫情嘅關係，我對於自己本身可能音樂上嘅成績啊，或者迴響，其實就已經抱住一個我都唔會話太過有咩期望啦，即係比較望嘅就係自己鍾意自己啲作品啦、啊，跟住出咗啲歌，自己有個滿足感，其實已經好緊要啦、 嗯。 所以喺呢方面我又冇乜寂寞嘅感覺，反而係輕鬆啲囉，即係我相信咁嘅情況底下，都唔會有人俾我咁 harsh 嘅要求，我一定要攞到咩啊，或者我一定要有好多人聽啊咁樣。咁相對正常，我覺得輕鬆啲嘅喺呢方面。 OK， 因為其實同之前第一首歌《愚公》啦，咁而家有新歌啦，《對頻之間》啦，隔咗半年咁耐，係咪都係因為可能疫情啊，又或者其實一路以嚟都係構思緊第二首歌係點樣嘅作品呢？ 作品上我哋一早都其實有個共識喺度， 係 咁的， 即係《愚公》嘅時候已經知第二首係點噶啦。 有個 concept， 因為我本身自己我都係自己創作嘛、嗯，所以其實我哋係有一扎嘢係會俾監製啊佢哋、嗯、去聽嘅。咁其實一開始係已經有一個方向係可能會揀邊只咁樣，咁、 嗯、 但係真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咯，咁我就覺得自己都幾好笑嘅，咁啱咧。嗯咁今次本身係諗住可能八月啊或者七月啊，咁、 嗯、 又因為第三波疫情咁樣，咁就錄音啊方面咁、嗯、大家都係梗係身體健康最緊要啦， 梗 係要條命啦，咁嘅錄音嘅嗰啲 stage 啊或者嗰啲程序就騰遲咗，咁、 嗯、 就所有嘢騰遲咗就咁啱去到呢首歌，的而且確就隔咗一段時間先出咯，係啦，咁可惜嘅。但係都冇問題啦，最緊要大家而家都健健康康咁樣可以繼續做繼續玩就 OK 啦。 係，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嚟都及時嘅，尤其是你睇埋個 MV 啦、 嗯， 因為大家可能之前一路都叫大家留家抗疫啊嘛， 係， 同埋即係而家都飛唔到邊度啦，於是乎咧即係啲香港嘅郊野公園啊，或者香港啲大自然咧就成為咗大家嘅首選啦。個劇情方面就可能係同個女仔好 sweet 嘅互動啦咁樣，咁但係同埋都有 Michael 自己喺大自然當中彈吉他啲。即系我睇到个景色嘅好靓嘅啲画面啦， 系 睇落好轻松， 系 咁但系拍嘅时候辛唔辛苦啊？ 其实辛苦嘅， 系啊。 咁一嚟咧，我本身我自己系有少少晕船浪嗰啲人嚟嘅。 咦？但系你要搭船出去噶、哦？ 系啦、啊，呢下就真系攞咗少少命啦，咁样扣咗少少血咁样。即系简单嚟讲，我一开始就谂住应该冇事啊嘛。咁、嗯、因为你啱啱你一出船嗰下系快啲嘅，咁通常唔会咁容易揈。但系通常你要停喺一个位置开始要拍嘢啦，咁上上落落啊，再加埋你嗰阵时又晒咧，又热咧，咁可能大家又要 keep 住补妆，咁其实成个状态底下系真系比较容易晕嘅。咁你又晕之余啦，咁可能你又见到，可能大家又见到我爬上嗰啲岩石嗰度，咁其实都晒嘅， 系，同埋啲石头应该好热噶嘛， 系都热嘅，所以嗰阵时个状态又唔可以话好好，即系的而且确系有少少唔舒服， 系， 但系因为我会发现，即系我哋本身都已经觉得攰嘅时候，你会见到，你会见到啲 crew 其实佢哋好专业嘅，佢哋嘅喐动系更大。即係可能佢哋要捉嗰啲位啊，同埋 keep 住時時刻刻都要 mon 住曬啲 mon 咁樣。咁、嗯、我覺得佢哋都咁辛苦咯，即係幫緊我，我點可以覺得自己辛苦呢？咁但係就成件事都好順利，咁、 嗯、 就完成咗啦。因為其實我仲記得嗰一排係天氣唔係咁好，成日落雨。咁啱我哋嗰陣時啲天氣都 OK， 就叫做係。按翻个 schedule 咁样去完成咗佢啦。 讲翻首新歌啦，《对频之间》其实好简单，就解释话系一啲揾紧一啲同自己好啱 channel 嘅人嘅一个过程啦。咁样介绍下首歌，即系由创作开始，自己系点样个构思喺度嘅咧？ 系咁，其实呢首歌都几特别嘅、嗯，因为如果大家留意到作曲嗰部分啦，会发现原来今次唔系得我一个人去作曲啦。咁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啦，通常嚟讲，一个新人，你有得自己创作，点解第二首歌都唔自 自己一個人做曬咧。 因為之前愚公係自己作曲同埋編曲噶嘛，都係 冇錯。 咁今次作曲編曲啦，除咗有 Michael 啦，有 Ariel Line 啦，邝子乔啦，咁編曲再加埋有 Water 啦 ，Water 關啦， 係。咁可能去到而家呢個位咧，就係咁啱，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哋多咗時間啊嘛。 哦，即幾兄弟多咗時間一齊玩。 係啊，即我就多咗時間同啲監製傾下偈咁樣。 哦。 有一次咧，我哋就喺度諗緊，點解我哋唔試下三個人寫首歌啊？或者係點解唔試下喺我本身有嗰啲 concept 度加入下佢哋嘅感覺咧？咁咁啱嗰陣時就已經有呢首歌噶啦，只不過佢未完全同依家一樣，係第二個感覺啦。咁嗰陣時我係因為聽到李榮浩嘅一首歌叫《耳朵》，咁佢係講關於聽覺上嘅一首歌啦。咁我會發現其實人生嘛，好多人都係 focus 喺視覺為主，咁其實聽覺真係比較少留意到啦。 誰的腳步近了，誰的腳步遠了，我都出奇 是一首 set 歌嚟， 系冇错， 系，所以我都好惊讶，到你呢度反而可以变得有少少 sweet 喺度噶喎，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一开始我就系想有个转变，因为我人冇可能永远都开心，咁但系点样将自己又唔开心掹出嚟，去到开心嘅状态，就系一个好重要，或者我哋每个人每日都喺度做紧嘅嘢啦。咁可能我本身首歌系想带出呢个 message， 咁但系。一開始同佢哋傾嘅時候，玩嘅時候，因為你知男人之間傾偈，咁梗係大家開心啊咁樣。又因為呢樣嘢，我就會更加聯想到耳朵頻率，再加埋人與人之間嘅相處，我就諗起對頻呢樣嘢。咁就不如諗，喂，不如我哋今次唔好啦，即係呢首歌咁硬咁對頻，咁不如我哋第二首歌就出呢首歌 ，rather than。淨係揀我自己寫嗰啲歌啦，咁加埋佢哋又係我監製啊嘛，咁as一個兄弟咁有啲bromance 係啦，所以我哋就諗住咗就做呢首歌。咁編曲方面都好特別嘅，即係尤其係如果大家一開始聽到個 intro 咧，其實佢有一個感覺上偏向 moody 啲嘅感覺，即係你會 feel 到係好似係有啲人問我，咦，我以為係 sad song 嚟嘅，係啦。但突然之間，噔噔就入咗去。咁其實個感覺咧，即係本身係我自己嘅構思度，其實有啲似藍牙耳機咧。一開始你喺度 pair up 緊嘅時候， 即係尋找緊個 係啦 啱 channel 嘅對象。 係突然之間噔 ，OK connect 咗，噔噔就開始咗個故事咁樣。所以就喺編曲上面啊，同埋好多嘢都有。相應的那種處理個 verse 咧，佢哋會覺得，不如試下我哋直接嗰個 moody 嘅 intro 完咗之後就開心翻。咁我哋其實純粹喺 verse 度係改咗少少 mood 嘅感覺。咁其實大部分都係同我本身首 demo 差唔多嘅。咁但係就我會覺得呢個係個新嘅方式，新嘅演繹。咁係屬於我哋三個人嘅。咁我就會覺得，咁就不如。就 kind of 係我哋 correct 咗呢首歌，去令佢變成個新嘅面貌咁咯。 三十赫兹的雨声，听得入神，邂逅你眼神。借一瞬间变安静，六十分贝的发声，我先开口，掩盖不住。 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连接每个动作都像新的东西就连各自的冷静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哦、多庆幸有你和我每平八十分贝的空本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抱紧我奔向也要打造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十分爱几次就算是相同分配不会是相同和字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 填詞今次應該是一位女仔嚟咁， 係係係 啊，姜益圈咁樣啦。國語詞添，仲要係點樣合作嘅會有呢個機會？ 即係一開始講話寫歌嘅時候，我哋就話好對頻啊嘛。 嗯， 咁我哋嗰陣時就有個大膽嘅諗法，我哋試下詞，今次都俾一位我哋認為可能對頻嘅人。去寫呢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寫到我們想要的感覺呢、 嗯、 當然我們就有問下其他、人的意見、嗯、他就說、我認識台灣有位填詞人、嗯、可能他對這個題材有興趣、 嗯、 那時候我們都是想下試下先咯還念我們今次都這麼 feel free、嗯、大家坐在一起首歌就搞定了咁 send 咗過去之後，佢一 send 翻嚟，我哋就覺得係啦，即係我哋想要嘅嘢咁樣， 即係啱 channel， 啱 channel 啦，係啦，冇錯。 講到其實一路以嚟就話首歌嘅主題係啱 channel 啦，咁樣。我想問 Michael， 你有冇覺得自己同邊啲人特別容易啱到 channel 㗎？ 如果我答好真嘅人，會唔會好行啊？呢、這個 但係我想問你，你點樣知佢真先？有啲人好可以虛偽得好真㗎嘛？ 可能會見到，可能同我傾下偈嘅時候。可能佢講緊嗰樣嘢，但係你係真係 feel 到佢個心可能唔係諗緊呢樣嘢嘅時候，咁可能你真係嗰種 sense 就會令你 feel 到，哦，呢個人可能佢未必真係咁想同我做朋友啊，咁樣咁我自己哦會保持適當距離啦，即係唔會令佢覺得我想好想識佢，令佢唔舒服咁樣，咁可能就係都係透過一啲 sense 嘅感覺咯， 即係都係自己感覺出發， 係咯，感覺出發咯。 好啦，我諗呢首歌頭先話啱 channel 嗰樣嘢咧，好在就係我覺得真係唔淨係指愛情嘅，係即係好似你同 Ariel 啊，同埋呢個邝紫乔你三個人即係 promise 話男人的浪漫嗰種狀態，即係可能同你身邊任何一個人相處都係講話啱 channel 咪啱傾咪好咯咁樣。 冇錯。 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我見到好多樂迷啦，同埋 埋樂評都有問起呢個問題嘅。愚公同埋呢一首對頻之間都係國語歌，咁嚟緊其實會唔會計劃啊都可以試下廣東歌咧？咁樣咧？ 係嘅，好多人都問嘅。咁、當然啦，其實即係作為香港人，我點會唔出廣東歌咧？咁、但係純粹係啱啱譬如第一隻歌嘅時候係國語啦。咁、其實我相信一開始，既然我哋咁樣出發啦，我諗即係我唔可以肯定話下一隻都係、但係的而且確第二隻係我哋都覺得 make sense 嘅，即係成件事係一體化啲，同埋因為佢哋想一開始佢哋簽我嘅時候咧，其實真係睇中咗我可能一啲國語嘅 demo 咁樣，咁、其實佢哋係想將啱啱識嘅 Michael 仔嗰種形象、嗰種感覺去呈現俾大家先，更加了解我個人 ，rather than 可能我會即刻去做一啲情歌啊嗰啲嘢嘅方面，咁的而且確係更加想 project 到我自己嘅一個音樂上嘅 personality 啦，同埋我對某啲事情嘅睇法嘅一種觀感俾大家先。語言方面唔使擔心啦，即係點都一定會有嘅，只不過可能係呢一兩隻即係國語先咁樣。 頭先一路自己叫自己Michael 仔 ，Michael 仔，話俾大家聽要記得，佢係 Michael 大隻仔。最後一定要講呢件事，因為呢件事就係我想見佢好耐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 多謝大家。 係啊，但係當然都好開心啦，即係因為我都覺得其實今年新人，甚至乎其實今年成個音樂行業都好難。咁都好开心啦 ，Michael 有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对频之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我哋等你下一首新歌嘅时候，希望疫情都过晒去啦，我哋再见啦，好嘛？ 好， 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灯光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是风再大 在胸，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 管理局必须就涉案六幅不包括土地，每一幅是否适合并入各自周边的郊野公园，逐一征询委员会的意见。提出上诉的是保卫郊野公园成员陈嘉林。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浪卡。在下午四点，浪卡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7.9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头，浪卡有所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浪卡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5点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和有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5点，升526点，总成交金额1,3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升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7元，升17.5；小米集团22.75元，升1.8；美团点评275.6，升5.6；阿里巴巴292元，升5.8；中芯国际20.6，升2.12；建设银行5.29，升2.7；中国平安82.25，升1.45；港交所377.6，升5.6。京东集团316.8，升9元；工商银行4.24，升2.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03，瑞士法郎8.506，澳元5.606，加元5.907，新西兰元5.164，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8点，跌61点。港金现价报17,79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35美元，卖出1,92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区弥敦道旺角段有意外的，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水渠道快线受到阻碍，交通有少少挤塞的。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水渠道的快线因为有意外，交通有少少挤塞。之前亚加老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落桥位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排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港岛中区半山梅道马基仙峡道一带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噶，咁所以咧红棉路上山方向都受到影响，龙尾排翻落去下角道啊。半山的梅道马纪仙峡道一带交通繁忙，现时红棉路上山的龙尾去到下角道。 新界方面咧，荃湾路啦、清泉路啦、杨屋道、德士古道一带嘅交通亦都系相当之繁忙嘅。咁啊，龙尾就分别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康村，同埋荃湾路近住葵涌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四点钟之后的苏到音乐啊 ，Hi 严琼 ，Hello 倒数星期啊， 系啊，得啦， 由今日即系我开始，好多节目都会同你讲倒数星期啦，咁我哋都系啦， 每个节目会唔会都会十九八七？ 好啦，我哋翻嚟苏到音乐呢个啲， 冇啦，因为我哋冇我哋 time beep 嘅会， 翻嚟先咁样啦，咁诶过咗一个星期度，我觉得系时候可以讲噶啦。 讲咩啊？ 咩咧？台湾金曲奖 哦，系 系啊，因为其实睇完之后，我都唔系睇 live 嘅，因为佢做紧 live 嘅时候，我做紧嘢噶，翻紧工啊。咁咧之后就睇咗啲碎剪啦，即 系 尤其是 花絮啦，系嘛？ 唔系佢。片段式啊，即係因為全場成四個鐘咧，即係人生好難突然間攞曬四個鐘出嚟坐定定再睇翻嘅。咁我睇咗啲重點嘅片段啦，一啲我自己好留意嘅結果啦，同埋啲表演啦咁樣。咁又或者網上討論度好高嘅一啲嘅片段啊。 討論度好高，聽講話好多演出有少少失準 咁。係啦，嗱，今日都可以一間都可以講下呢樣嘢嘅。揀嘅今次有份做 live 表演嘅，都真係係專業同埋實力派噶嘛。即係你諗下 Hebe 田福恩啦，有梁靜茹啦，咁娃娃藝語圈做埋主持，仲有兩段歌舞表演啦，再加埋其實有啊慈秀啦，同埋黃若琳啊九 M 爸爸，好似其實係。都是近幾年大家好期待睇嘅表演嚟嘅咁樣啦，咁基本上大家都話唔知點解有啲失準啦，咁又有啲人係批評其實係現場聲音嘅問題，因為佢哋話現場聽係冇問題㗎，但 係 唔知點解好似喺網絡同埋電視上睇咧就有問題啦咁樣，咁呢個我哋暫且即係不議論啦，因為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但係今日想講嘅咧就係真係完咗一個星期之後，你見到網上尤其是台灣樂壇，大家擺嗰個重點啊，討論嗰熱度喺邊度？今日同大家讲两个啦，其他嗰啲篇幅，其他嗰啲边角嘅啲碎料咧，都有少少嘅，即系例如大家可能好失望，九 M 八八或者高以轩竟然唔系新人王，系慈修攞咗新人王啊嘛，我都话慈修系好嘢嚟噶啦， 慈修系先前阿琼都介绍过噶啦， 冇错啦， 长发嘅男子 系啦，咁我都真系好睇好佢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个评判咧嘅 comment 啊吓，同我内心谂嘅一样嘅，就系其实九 M 八八个音乐嘅成熟度已经喺度噶啦。而你唔係好知道佢之後仲可以有點樣嘅突破，當然佢再有突破咧，你咪直接俾個女歌手獎佢咯。但係佢哋話對於慈修嘅音樂，你依然聽到嗰種新鮮啊，嗰種新人嘅嗰種清潔喺度，以及同一時間你對佢有無限大嘅期望，即係佢覺得呢個先係個新人應該有嘅狀態，而唔係當你去到新人嘅時候已經成熟到巔峰咁樣嘅時候，咁。未來係點樣咧？咁樣個擔心啦，咁樣咁呢個都唔係我想講嘅重點，係啦，翻嚟終於到 重點。咁重點係咩咧？ 係啦，個重點就係第一個問題，我都問你啊。係，Eric， 你覺得翻唱專輯可唔可以成為年度最佳國語專輯啊？ 可以， 是因为。 因为你如何去到 reinterpret 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啦。 因为那个是一个美学和可以是一种很强劲的技巧的。 是啦。是那这个就是其实应该完了颁奖礼之后最大的争论的点啦。那王若琳就凭爱的呼唤这一张全翻唱的专辑拿到、最佳国语专辑啦。 是。 那于是乎很多的网民非常之大反应。那当然因为其实其他专辑都非常之好啦。但其他专辑都是原创的嘛。 是。 大家就会觉得你一个咁大型嘅颁奖礼，你竟然唔表扬翻呢啲原创嘅，你表扬一个翻唱嘅，佢仲有翻唱一半唔系国语歌，系、翻唱日文啦，仲有广东话添。 哦， 系啦，佢就话咁你到底你所谓对于国最佳国语专辑嗰个定位喺边度啊？咁 哦，咁如果佢系讲国语专辑嘅话，呢、一个我又明嗰啲网民嗰一个嘅留言、哦。因为你话系有超过一半都唔系国语噶嘛， 咁但系其实佢符合做国语专辑嗰个入围条件，因为有一半啊嘛，系啦。我觉得可能主要大家会觉得翻唱专辑好似啊，喺任何嘅评选上，大家都会觉得比原创咧系低咗一个层次嘅。 嗯， 但系呢样嘢其实我系唔同意噶。 因为系啊，因为其实编你能够重新将一个曲同埋词重新去到谂幻想，其实可以系好高嘅技巧。同埋你仲要再 break through 埋就系大家对嗰首歌本身有一个嘅概念，你点样可以令到佢拆晒所有嘢，再重新车一件新嘅衫出嚟咧？ 嗯，我觉得你之前都有讲过嘅、我记得佢把声已经唔系净系唱歌咁简单，佢、系成为咗其中一条乐器声，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真系成个融入咗入去。咁啊，陈振川啦，即系今年嘅评审团嘅主席，都讲话其实呢一张翻唱专辑系无论系耐听嘅程度，定系流行嘅程度，都系基本上两个月嘅评审之间啦，佢哋嘅评判团系觉得冇任何质疑嘅，即系呢样嘢系好得到肯定嘅。反而系直情啊吓，佢哋话咧，王若琳咧系直情有机会攞埋最佳国语女歌手。佢话系评选咗三次。佢只係以一票之差輸咗俾魏如萱。 OK， 係啦，咁但係因為魏如萱就係、好多評判又會覺得佢喺氣聲方面嘅運用咧係超越其他嘅入圍者嘅， okay. 即係嗰個本事係真係非常之了得嘅咁、樣啦。 係，我幾中意佢哋係會事後會講翻我哋俾獎佢嘅原因。我哋考量嘅標準係啲乜嘢嘢？即係我覺得香港嘅頒獎禮就好少有呢一啲嘅，即係、我揀佢啊，因為喺 technically 我會咁樣去到理解呢件事，點解覺得佢比其他嘅一啲嘅參選者係高一等咁樣咯？ 係啊，咁我唔同玩法啦。 對大眾品味嘅提升係會有幫助，即係會知道如何去到欣賞一首歌嘛。 或者係有一種道讀咯， 即 係話俾你聽點解佢出色，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啦。咁、另外一個討論嘅重點啦，呢樣嘢我覺得就擺喺香港都啱問㗎啦。就係依家係咪仲需要有實體嘅頒獎禮？咁每一年咧，大家都得到嗰種批評就係、哇，入圍嘅八成我都唔識㗎喎。就算系入围嗰啲都唔知系咩歌嚟嘅、原来佢又出咗新歌咩都完全唔知咁、样，咁就大家好多人都好批评嗰样嘢就系、当可能嗰个主流嘅文化或者娱乐等等嘅时候、都已经好似忽视紧所谓实体颁奖礼嗰个作用嘅时候，我哋到底系咪仲要倾尽咁多人力物力去做一个好辉煌嘅实体嘅颁奖礼咧咁样？ 但系再唔继续做落去，你就真系咩都唔知噶咯？啲 系啦，咁关于呢个， 我就唔明，因为啲人成日有一种论调就系、咧，可能冇听过，边个嚟讲我唔识、啊。你唔識唔一定係人哋問題，有可能係你本人嘅問題啦。 同埋，我成日覺得因為你唔識，佢就要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咧。 係啊， 咁呢個世界上會少好多嘢。 即係之前咪我睇嚟緊咪又係嗰個造星嘅節目咧，咁網上咪有啲宣傳片段咧，咁其中有啲都話，可能未聽過，我未聽過你個名，我話咩先？我听过、 系啦， 即系我又识个电台嘅主持人啦。我听过，你冇听过，你做一个电台电视台嘅监制，会唔会系大家嘅世界好唔同，而唔系有对错或者系你觉得嗰个参赛者高一等低一等嘅呢一个资格嘅分别咧？咁当然啦，你攞咗呢个生杯出嚟，你得到我呢个反应啦，你梗系期望咁样咯。 佢有啲系求生杯啫， 咁梗系啦， 但系 亦只系个 show 啦，当然 都系一个。 但系个 mentality 系奇怪咯， 节目嘅效果啦，咁、样。咁但系翻嚟，我想讲个。我覺得都睇到好多嘅評論，覺得實體頒獎禮嗰個重要性，可能喺好多娛樂方法唔同嘅呢個世代底下嗰個重要性啦。所以今日揀嚟呢首歌咧，嗱，即係冇得講噶啦，係我心入邊嘅最大嘅圍珠。 係 佢哋同一時間入圍咗最佳樂團、最佳新人，但係都係得提名、得入圍冇攞獎嘅。咁、同一時間，其實呢一首歌係攞到最佳 MV。 是我2020年，即是去到2019年，我都非常之非常之喜欢的这对乐队。我期望他们尽快来香港。 他们是 告五人乐队。 哦 ,OK。 咁解你这首歌曲名称叫做红啊。 我只为你点亮眼睛。虽然想说起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在凌晨点起，跳远了时空差距，为何要束缚自己，让彼此不能呼吸。我想要和你一起 这个就是阿琼今年在这个台湾金曲奖上面他心目中最大的遗珠了。 是啊， 告 五 人。告五人。 我对歌曲名称叫做红啊。 嗯。 其实成只专辑我都必须要讲真的很喜欢啦。咁希望快点来香港开 live 啦。嗯。咁刚才最后就讲到啊，网上很多台湾都讨论点解要有音乐颁奖礼，实体音乐颁奖礼啦。 是。 在一个大家好像已经不买 CD 啦。 嗯。 咁好多都digital化，甚至乎听歌都未必是最强娱乐的一个年代啦。咁我觉得其实呢 當中講到一樣嘢，我覺得擺喺香港都啱用嘅。其實某程度上頒獎禮嗰、那個除咗表揚歌手一年嘅努力之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將個眼光再放得闊少少。 係啊， 你有冇覺得其實金曲入邊入圍嘅、甚至乎得獎嘅，可以成為你聽歌嘅一個嘅指導？ 係啊， 就係我真係幫你揀咗呢一年。係 啊。 唔同風格嘅各種類型嘅好歌出嚟， 係啊！ 如果你過去 miss 咗佢哋嘅話，咁、希望你睇咗個入圍或者睇咗個頒獎禮之後，你覺得幾好聽、可以執翻佢哋嚟聽， 都啱啊！其實，所以即係就算你講香港好多唔同嘅頒獎禮都係啦，即係好多時都係哦大 label 嘅歌咯， 係啦， 係啦，咁始終都係㗎啦，咁佢哋可能嘅資源又會多啲啊， 但其實我覺得， 但係。大 label 同質素係咪一定掛鈎呢？我覺得冇必然嘅關係嘅。 咁其實今年呢兩年啦 ，Serena 啊、林家謙啊，呢啲都唔係大 label， 但係我都必須要講、無論係人氣定係歌曲嘅品質，都係得到大家嘅肯定噶嘛。 係啊，咁所以譬如近年有幾個單位我都覺得幾正嘅，即係譬如 Perse 啦，係啦，即係越嚟越正啦，嗰啲歌咁樣啦。咁頭先你講嘅 Serena 啦，即係佢就話俾你聽，喂 commercial， 我啲其實佢啲歌好鬼死 pop 噶嘛，即係你明啦，係咪先？咁跟住頭先你講嘅林家謙啦，咁樣咁然之後 QVT 啦，咁但係因為佢唱嘅英文歌比較多啲啊，林聰我都好欣賞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佢有趣嘅，但係你話啊，佢係咪暫時即係？同一啲係傳統嘅頒獎禮，可能係真係緣分上可能係少啲，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你自己思考啦咁樣。咁去到同埋如果你講話一個係呢一兩年啦，尤其是今年咧，我覺得一個幾值得留意嘅名字咧，叫 III。系啦，咁佢其实佢叫 Iris 啦，咁佢艺名叫 II 啦，咁佢今年有三首歌啦，由第一首 I 先得个两分钟嘅歌啦，跟住若有若无啦，咁然之后嚟到佢而家有一首新嘅一个派台作品叫画皮，系啦，咁你呢三首歌已经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啦，咁系嘅，佢嘅歌系咪算系最我哋听惯嗰一种嘅广东流行曲嘅曲式呢？完全唔系、但系佢能够另类多啲，系即系对啊用华语或者用广东话写歌，原来可以有呢啲嘅想象空间嘅，咁样，咁我觉得几值得留意嘅呢个女仔叫 II， 系啦，但系佢新歌咧系一首嘅国语歌嚟嘅，系啦，画皮呢一首歌，非常之佢每一次嗰啲系 visual 做得好啦 ，MV 做得好啦，歌词又靓啦，做啲嘢又好 polish 啦，咁样嘅，咁啊就俾你听一下，你未必可能喺颁奖礼听到佢嘅名字住，系啦，咁但系嗱，我哋今日就喺呢度播一次佢嘅新歌俾你听 ，II 嘅新歌《画皮》。 躺下，慢慢的躺下。忘了世界的复杂，地下，天涯的地下，摸不到白云，听得见乌鸦。看看我是坏掉的皮囊。空气里都能嗅到一身伤疤，多残酷还是要活得优雅，多在乎还是没说一句话。

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 每个人都有他要去的方向和他要完成的任务，不知道你有没有些问题想问下我们，可以留意我们骚动音乐的 Facebook page。 明天我要为错觉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分。暗黑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爱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而冬痴痴而世仙女而不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多谢曾经撑我哋嘅每一个。第一首歌拣嚟郑欣宜啊，转咗新嘅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小夜灯》，系黑暗之中好重要指引我哋方向嘅光源嚟嘅。因为我哋每个人前进嘅方向当中可能会有啲迷茫，不过有少少光就够嘅啦。有时为咗完成嗰个任务呢，就是为咗心入边嗰啖气啫。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边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 敷衍，无惧剧痛，重新认你多一次。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还多得你多。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冤的战友都和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音，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站山脚下望向山友，看不手挽手， 为了一啖气啊，吸一口气继续向前，一定可以见到会令大家松一口气的终点在前面。简利汤力今日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口气，一口气不过未到终点的，为了一啖气，为了帮自己去争啖气。有时候要决绝啲嘅，决绝啲去清走啊生命中嘅一啲垃圾。 走吧，别留下你数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红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到来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被打中我然已苦恼。那天珍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把擦烂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造没原则。先走在关系入面。试过更幸福的我，不用谁回动来清晰。 卫兰最新派台作品，作曲有卫兰、温浩文、Edward Chan， 填词有黄伟文的作品。歌曲名称《带走你的垃圾》，踢走你生命中的垃圾。 想要将纸张放在餐台，让你牵妥了便无障碍。我交底的戒指，记得戴好先走开。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错身边，离魂也走，反正不再。苦恋废物真的有害，提前用脚离开。 今日卫兰最新派台作品《带走你的垃圾》。踢走生命当中的垃圾啦，就可以硬正啲、决绝啲嘅。但系都想你记得要用最温柔嘅心去好好拥抱自己。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吴青峰最新派台嘅呢一首翻唱作品，翻唱张信哲2015年嘅作品，歌曲名称《游远》。 晚上渐渐变得很冷，这才发现夏天走得一点不舍，月光变得薄薄的，你的双手交叠，只能拥抱你自己了。我们整个星空没有一点声音，回忆变得很感性，就像诗人说的沙滩留不住任何脚印。虽然生命很难，我的心仍然柔软，虽然你不再爱我，时间的味道苦涩而又美好，苦涩美好，美好的烙印我淋上心的我，觉得羞愧容易为 然爱我自己，也不忍心去伤害过的你，但是那痛啊那痛啊，无以匹配。到底每天有多少 防止自己死于心碎，记得要用最柔软的心去对待自己。仲有一首歌，简历吴青峰翻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柔软》。